好啦，翻嚟我哋第十三集嘅第二节《血汗解封》，有我荣少， 我系先人， 我系一拔， 系啦，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咧呢单恐怖嘅大雨灾啊！咁啱啱讲紧呢个猛鬼湖猛鬼桥嘅山洪暴发， 嗯， 好啦，跟住去埋第三幅相啦， 0103， 系啦。 佢其实你有冇发觉点解啲水警会咁快去到揾到啲尸体咧？ 系咪嗰度附近有水警基地啊？ 系啊，大埔坳就系个水警基地嘅，系啊。 嗱，猛鬼湖啦，山洪暴发啦，死伤者近100人，其实系有伤者嘅，不过伤者个记录咧，我见到几个报纸都唔同，所以就唔讲啦。但死者就系真系咁多人嘅，真系死咗28人嘅。 嗯， 因为点解会肯定咧系有真名真姓 有晒名。 系啦，我阵间啊转头就大家会清楚噶啦。好啦，呢度咧就俾大家睇到啦。当日咧，佢呢个报纸咧。啊！太公布啊，唔系大公布， 大公布， 大公布，大公布，咁就见到啲相咧，就好多人惊嘅，有啲尸体嘅发现嘅状况。好，系嚟埋0104啊！ 嗱，嗰阵时嘅大公布同而家唔同噶，嗰阵时睇大公布系学到嘢噶， 系0104， 啲文章写得好好嘅。 0104系啦，查望嘅图片啊，其实大家细心啲睇咧，下边有尸体嘅，系啦，好 喺个边度啊嘛， 系啊系啦，喺度喺埋05啊，都啲水流都好急下噶。嗱呢度就系当日咧嗰个山嘅状况啦吓。嗱大家睇到咧呢个第二日嘅报纸嚟嘅，1955年8月29日星期一嘅报纸系啦， 唔同晒个景， 系啊唔同晒哦，冇呢个。好，继续去埋嗱呢个就得人惊嘅0106。系啦，嗱呢个咧就系当时咧发现啲尸体之后咧，就经过啲五作工咧，就去将佢运走嘅。你见到咧，因为佢一时间太多尸体，咁佢哋咧有个货车去到运嘅时候咧，真系尸搭尸咁样去。 唔系、哦，左边嗰幅系咪喺个窿嗰度塞住咗掹紧出嚟啊？ 应该系破走咗噶啦， 搭住喺度 嘅 啫。 所以嗰阵时候咧，有份报纸咧个标题咧就写得都几恐怖嘅。我睇下去12先啦。 0112 尸如山积，惨不忍睹，殓房之外哭声震天。因为当日咧，那个圣雅各学校有20名未成年嘅学生咧，就喺呢个意外之中就身亡嘅。咁最恐怖呢一样嘢咧，就系咧，当有部分尸体发现嘅时候咧，咁除咗喺石滩之外咧，仲有喺其他石罅当中咧就卡住咗嘅， 系 即系话两嚿石中间系卡住几条尸喺度。 你有冇发觉嗰啲文章写咧系有少少文言文嘅味道？ 冇的字嘅，冇乜的字啊。 系啊， 系啊， 台诗之咩啊？担架床遇有成年人者，则分每次台运一句。 系啊，男女同之尸体啊。 系啦，即系以前系咁样写嘅，唔系而家咁啊，咁口语化。 系啊， 攞住份报纸可以吟噶嘛？ 系啊， 即系吟诗 嘅，系啊， 系啊， 系啊，嗰啲系啊，妇人啊，痛不欲生啊，系啦、啊，即系呢啲字啊，好多都四字词语啊。好啦，咁好啦，咁我哋再去埋呢、這个啊0108先。系啦，当日咧出殡嘅时候咧，因为你阿先人你知啦，当日咧、以前嗰个状况好似好快出殡嘅，因为冇呢个冷冻设备咁。 系啊，边有咁大个殓房啊，大佬几廿个。 系啊， 系啊， 同埋做啲宗教仪式啦，呢一度咁就系咯。好啦，去埋0109啊。系啦，当日啦个状况啦，有副寿喺度啦，咁啊系啦。好，去埋0111啦。系啦，嗱呢一个咧。先人，你要讲几句啦？点解叫猛鬼桥之后咧，就真系成日啲人喺度撞嘢嘅？ 系，唔系佢嗰度净系附近嘅车祸都发生过好多次啦。 系啊， 系啊，净车祸发生，唔知点解、啊嗯？自从嗰度有事之后咧，年年车祸。 系啊，跟住死几件咁死噶，唔系咩噶，唔系简单，即系半车祸好大镬噶，次次都。 最好笑嘅有次我拍嘢咧，咁、04通告重仔完咁啊，重仔完咁去到。都冇谂过，以前冇谂过，即系松仔园同猛鬼桥啲人系成日都分开咗嘅，即系避免嘅，好似忌寒咁啊，去到松仔园咁啊，嗱嗱声，咦，我哋拍边度啊？我记得系我哋要拍黄飞鸿，阿 Dodo 做嗰度黄飞鸿，咁、你嗰套戏咧开头咧就讲话呢个市集，其实嗰个唔系市集嚟嘅，嗰个就系猛鬼桥下边噶，即系我哋要擒去 搭出嚟嘅。 係啦，我哋要擒落嗰度山坑嗰個引水道下邊嘅。咁我哋咧，咁你零點解要一六通告咧？即係 晏晝， 晏晝去到你夜啦嘛，天黑你點打燈啫？咁啊去到咁啊整咁嗱嗱聲整好曬啲打好曬啲外圍燈咧，咁啊即係行嘅，咁啊點解周圍睇下啲咩地方嚟咧？你老闆就見到個碑啦。 哦 ，OK， 係啦， 明曬明曬嗱呢個咧。我哋会稍后会睇噶啦，我哋去埋0107先，系俾大家知一知个地点先啊。当日啊，猛鬼桥大埔系咪大埔坳啊？大埔墟啊？睇唔到个字。 大埔坳，大埔墟未到啊，有排未到。大埔 嗰个字点读啊？喂，大埔迂啊？ 咩啊？大埔仔， 大埔仔，哎呀，大埔仔啊，大埔仔啊！发现尸体最多之火车桥底咁啊，指住俾大家睇啦，系个猛鬼桥啦。跟住就见到咧咩伦敦咩伦敦啊，渔场啊，啊蓄水池系啦。基本上咧，大家咧睇完之后咧，但系叫吐露港个吐露海喎。 嗯， 大家唔使擔心啦，因為你睇完之後你都揾唔翻啲地名噶啦，都唔同曬啦，甚至乎條火車嘅路徑都唔同咗嘅。 喂，佢如果佢冇講錯，喂有海拔1000尺咁高咩嗰度？ 又冇啊！ 佢呢度寫喎， 約 1000尺，海拔1000尺， 不過係儲水池啫，即係話俾大家聽喺山頂度咧，沖嗰啲水落嚟。咁猛鬼橋喺下邊嚟嘅， 咪咯，如果有海拔1000尺，儲猛曬啲水沖落去，唔死有鬼啦！ 冇錯啦，好，我哋去埋呢個0110啦，呢個係一幅相啦，係啦，雖然黑掹掹啊，大家睇到嗰個一同二嘅位置咧，就係發生事同埋發現屍體嘅位置啦。 好，吐露港嗰度 已經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咧，嗱呢個咧就要讲咧，阿仙人发现嗰个恐怖嘅石碑0113， 因为我冇嘢做嘛，搞掂晒咁啊喺度啊呢个咩碑嚟啊？无端佢嗰个碑好抵死嘅，佢呢个正面睇到字嗰个咧就向内嘅， 系 石咧就向外，咁我冇嘢好搞啊，都系呢个碑写咩都 冇字， 你呢个猛鬼桥 系啊， 系啊，因为我冇佢哋成日叫我松仔园，松仔园我冇。冇遗意系去嗰度嘛？ 系啦，嗱嗰度咧就1955年啦，55年嘅时候发生呢单嘢啦。咁喺11月嘅时候咧，大埔七约乡公所啊，佢就觉得哇呢件事情咧真系令人哋好心痛啦。 系 又为咗其实可能有啲宗教目的啦，或者叫做提醒啲游人以后你哋唔好喺度避雨啦。咁就立咗个碑嘅，咁咧就以呢个意志咧呢个事嘅惨剧叫做露水桥洪流肇祸记嘅石碑啦。咁其实当中咧，点解我话28个名咧？是真的刻晒喺度嘅，咁当然啦，我哋系唔会喺度读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随住社区嘅发展咧，其实而家嘅猛鬼桥已经唔喺度噶啦，但系呢个石碑咧就经过咗几次嘅搬迁咧，而家就喺边度咧？就喺松仔园上面嘅一个大埔坳花园自然护理区嘅入口嗰度噶啦。咁好啦，而家嗰度咧就系大埔公路啦，就成日发生交通意外嘅。好啦，我哋临尾咧就睇埋嗰度咧现况啦，14啊。 你咪见到有一扎停车位 嗰度，其实我都怀疑唔系呢个地方，不过大概个位置话俾大家听。 系啊， 我去埋15啊，系啦。 咁人哋要俾地咁有豪宅。 系嘛？喂，呢个系咪？梗系唔系啦，呢度冇2米宽， 系 唔系嗰条桥啦？条桥点样捐落去避雨啫？一定系呢一条。不过我喺上网不停咁查嗰度嘅地标咧，不停咁揾出嚟，希望大家有啲印象咁样啦。好，一落啊。其实嗰度附近好多啲咁嘅低洼嘅一啲水池啊、潭嘅地方嘅，咁其实对于风和日丽嚟讲咧，系一个谈情说爱、交流嘅好地方嚟嘅。 呢啲系最攞命。 系啊，好嗱，好啦，翻嚟先。咁55年发生咗一单咁大嘅嘢，死咗28人啦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下一单要讲咧，就系真系一个嗱，头先嗰个系一个独立事件。嚟緊呢一個呢就是、全香港都關事㗎啦，就並不是一個獨立事件啦。嗱第二單講一講呢，我哋叫做612雨災，就發生喺1966年嘅6月12號嘅。好啦，去一去0201先。 呢张相经典啊！ 哇，呢张相经典啊！ 当年 嗰个姐姐好犀利喎， 系坐喺度影相。 当年 哇，嗰阵时已经兴 selfie 啦， 系啦。 当年虽然我未出世，但我都睇过呢张相无数次 嘅。系啊，即系讲亲咧，落大雨打风就整呢张相出嚟，实冇错啊。 系啊， 嗱呢个咧系咩地方咧？就系、是、北角明苑西街嘅山洪暴发。嗱、明苑西街其实系一条斜路嚟嘅，最尾一幅相会俾大家睇翻咧，同而家嘅分别喺边度噶啦。咁嗰阵时大量雨水将50多架嘅汽车咧就冲落街口夹埋一齐，咁你谂下啲雨水几咁劲，得到咁嗱，通常咧。 水又好得意嘅， 系 水咧，除咗冲走啲嘢系好劲之外，仲会有浮力嘅， 系 咁你浮得到呢啲车嘅高度，你谂下啲水去到边度？ 系仲要当年嗰啲车又重又行啊， 系啊， 加嗰啲咁嘅火柴 系 嘛， 系啊， 以前啲车 系 打搵个锤打落未必凹噶， 因为嗰啲壳好重啊， 系啊，坑坑声嗰啲， 系啊， 即系其实你望呢张相咧，你会觉得系世界末日，即系小说里边嘅世界末日嗰啲相嚟 嘅，系啊， 系啦、 啊， 其实呢一个雨灾咧，全香港范围大。部分咧好多都有水浸嘅状况出现嘅，咁佢哋咧导致咗咧呢次水灾啦，就雨灾啦就64死，就48失踪，就29人伤嘅。咁、其实咧喺1966年6月4号，又系6月4号， 又系6月4号， 系啦，至到6月12号啦，咁啊连续落大雨差唔多接近10日啦，导致到全港发生多宗嘅水浸，山泥倾泻、泥石流同埋塌树嘅。好啦，咁64人死亡啫，但系受灾人数咧就超过6000人， 系 啦。好，我哋去第二张图先。 02 如果大家唔知嘅话咧，又要讲一讲俾大家听呢个地点啦。呢个地点就系湾仔石水渠街同埋呢个皇后大道东水浸形成嘅急流。大家细心啲睇，其实有啲系啊，马路嚟噶，仲要有啲车反咗个。跟住啲地下啲人企喺度嘅地方咧，系啲泥石堆积嘅。一啲 沉淀 嘅 沉淀物，竟然系可以俾人好似个岛，好似个岛咁样， 安全岛企喺度。咁啲人咧好搞笑，除咗系落雨担遮之外，仲喺度睇热闹。有咩好睇啊？先人呢啲 系咁样噶，以前就闷啦，大佬啊，又冇嘢睇噶嘛，系咪先？又而家唔系个个有得上网啊，玩 iPad 噶嘛。嗰阵时除咗睇戏啊，即系冇乜娱乐噶。 系啊，咪有水浸，哇！大水啊，洗水。 66年有电视啦，已经 系啦。好，有特你的肤色系咪？ 有无线未啊？有咧。 好，佢又去02、03。 嗯， 嗱，呢个另一个状况啦，就系冲啲山泥啊，啲路啊冧咗嘅呢度啊。好，再去一去02、04。呢个咧就系呢个南山顶缆车一段路基冲石受损，即系话本身下边有石有泥喺度拱住嘅，跟住突然间咁啊落大雨啦， 走晒， 冲走晒 啦，跟住佢上边嗰个路轨就冧咗，咁啊导致到呢个山顶缆车嘅服务咧中断咗一段时间啦。好，去埋一张02、05啦。嗱，呢一个咧就喺边度咧？就系呢个干德道嘅山泥倾泻。嗱。干德道66年已经山泥倾泻咁犀利啦，就同我哋下一单咧 就仲 实有关系嘅， 系啦。 不过咧，我哋而家六一二雨灾发生喺66年，大家记住个时间系66年啦。好，再下一张 02、06个真系好犀利。 嗱呢个咧，因为我揾唔到佢实际个地方个名啊，但系我估计啊，应该系明远西街上边嚟噶，冲到咁啊， 炒起晒， 系啊，系啊，上边嗰段嚟嘅。 佢好似系啲伊拉克打仗咁样样嘅情况，真系啲 好似有源有啲炸弹炸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就系呢啲。 你睇下嗰阵时啲车几狗，福士 van 仔啊，啲希路敏啊，嗰啲依家忘会见唔到噶啦啲车。 系啊，有都值钱啦，如果有仲行得嗰啲叫古董车噶啦， 系啊， 好正噶啦。好，去埋02、07。嗱，呢张相摆耐啲啊，就而家嘅明远西街 KFC 嗰位有个地铁站嗰位啦。嗱，而家就变咗咁嘅样啦。你谂下当年冲落嚟嗰个几咁恐怖咧？好，好啦，好翻翻嚟啦。好翻翻嚟系啦，好啦，其中咧呢个九龙塘喇沙小学咧发生咗一单大单嘢，有一幅外墙咧，即系嗰啲学校嗰啲墙啦，外墙啦，就突然间喺6月8号，嘣一声，可能雨水或者俾啲冲蚀咗下面嘅地基咧，就冧咗，就砸死咗6个人， 系 嗰6个人咧就包括一个外籍嘅妇人啦，同埋5名嘅男女学生嘅，冧埲墙都死6个，仲要16个伤，我谂埲墙好阔， 一幅冧落嚟可能10几尺高咧，都要走得切啦。 唔系啊，我觉得唔系十几尺高咁简单啊，主要系几十尺宽啊。 一嘢冧落嚟走唔切， 哇咁冧落嚟走唔切。所以咧，当年嘅雨灾咧，因为以前就仲未有呢、這个，其实黄色、红色， 冇啊，冇啊， 十几年嘅事啫嘛， 好后期先有， 啲十几年嘅事嚟噶咋。 系啊， 当日落雨嘅话咧，佢只会同你汇报，今日落几多毫米，几多毫米，几多毫米咁样嘅。 系， 咁而最得人惊嘅地方咧，就因为当日个市区咧。那个状况，其实啲去水设施咧就好鬼差嘅， 系啊， 所以咧一落雨咧，就除咗头先我哋讲咧嗰啲水浸之外咧，海水倒灌咧永乐街嗰啲真系好恐怖， 系啊， 总之一 總之一落雨我哋就會撳著收音機聽，係聽邊度呢，邊度水浸就千祈唔好行嗰度， 冇錯， 邊度冧樹就唔好揸車去嗰度。 嗰陣時就係靠啲明渠嘅疏導啲雨水嘅，你記唔記得以前係好興嘅大明渠㗎嘛， 係啊， 好多地方啦，東京街啊、南昌街啊，周圍有啊。 跟住而家連最尾一條市區嘅大明渠西湖光都開始冇啦， 即係嗰個咩啊？以前啟德嗰個公園對出嗰度， 係啊， 冇埋啦都， 係啊係啊， 啲名渠除咗咩咯？除咗元朗仲有咯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啲遮涼板嗰度， 遲啲都冇啦， 係啊， 又話要喺嗰度封咗起條天橋啊，俾嗰啲豪宅用啊。 唔係名渠咧有個好處嘅，就係話有咩沙洪暴發嘅時候咧，你睇到下邊哇咁多水，好過癮嘅以前，啲人裝到追條腿咯。咩？你以前你老豆同你講啊嘛， 係成日點我啊，嗰陣時僆仔嗰啲名渠有成三尺幾高。即 有有 一米多一米高嘅， 到我哋而家到我哋呢一度一米二一米一度啦。 系啦，咁我啲僆仔好细个噶嘛，我老豆专就带我去个名渠个边 侧边， 就话俾我听，喂，下边好多嘢睇噶，好正喎。咁我唔够高噶嘛，大佬啊，边条僆仔边条够高嘅，成日边去探又唔带我去。后期自己识翻落搭巴士，我顶你条友 啦， 老点啊，下边臭到呕啫。其实名渠有度唔好嘅，臭啦， 卫生问题， 唔卫生嘅都野蚊。 系啦，好咁今次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一节咧，我哋讲一单嘢先至坚嘅，嗰单真系坚啊！好，转头见。